去，嗖嗖嗖细蕊发是落叶轻轻哭泣，耳朵动人迷信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 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我要告诉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呢都是非常清新的，希望这些歌曲能够带给大家愉快的心情。在一首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之后呢，让我们来听小虎队成员单飞后的几首非常有名的或者说是传唱度比较高的几首单曲。首先呢，我们会听到苏有朋演唱的一首《等到那一天》，是苏有朋1993年的作品，一起来听。 想回到那些从前，时光的隧道如果没有你，不会为了我而改变。不要问我是不是还想对你多些留恋，除非我们要分离，还不会自己改变主意。曾经拥有的一切，如今还留下什么？虽然我们已经无话可说，请你听完这一首歌。就像山风吹过，轻轻叹息你我的梦。就像那白云飘过，它依然耐心地等候。我会等到那一天，你再回到我身边。如果曾经拥有算永远，我的心也不改变。我会等到那一天，就像回到了从前。如果失去还能再拥有，不管期待多少年。像山风吹过，轻轻叹息你我的梦。就像那白云飘过，它依然耐心地等候。我会等到那一天，你再回

京时间。